大國為了維護自身霸權，不斷向本地區加大力量投入，蓄意擴大矛盾，挑動緊張，危害沿岸國正當權益和海上正常秩序。王毅強調，南海穩則地區國家受益，南海亂則地區國家遭殃，應該繼續將解決南海問題的主動權和主導權掌握在地區國家自己手中。天氣方面，受副熱帶高壓脊支配，華南普遍晴朗以及酷熱，本港下午市區氣温上升至大約36度，新界部分地區的氣温更達到38度左右。預測是天晴，最低氣温大約30度，明日長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今個禮拜餘下時間至到下周初持續酷熱晴朗，星期三市區最高氣温達到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2-3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35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562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89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1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1.12，升2仙。腾讯控股326.4，跌5.6。阿里巴巴99.6，跌2.5。美团188.2，跌3.5；理想汽车133.2，跌8.4；药明生物78.9，跌2.95；友邦保险80.15，升6.5；比亚迪股份283.8，跌0.6；恒生中国企业72.34，跌0.6；京东集团247元，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442，瑞士法郎8.149，澳元5.447，加元6.088，新西兰元4.912，欧元8.0276，每百日元对港元5.7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9点，跌215点。港金报161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39美元，卖出17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摩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慢线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上浸位桥面。就摩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的慢线有意外，龙尾浸位桥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空中道桥底。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水管急收，大白田街近球锦秋中学一段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钻石山月亭轩一座、上水彩园村彩湖楼、蓝田兴田村美田楼、屯门风景园四座、鸭脷洲利东村东平楼、钻石山凤德村碧凤楼、鸭脷洲海怡半岛美希阁、葵涌葵盛东村盛日楼、

月25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提醒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音乐桑拿呢就 犀利啊， 就回归我们二人版的。 是没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Hip Hop 嘻哈。咁啊，其实讲 Hip Hop 呢样嘢都要讲少少先嘅。 是 预告一下，今天我觉得比较特别，因为讲 Hip Hop 呢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的文化嚟嘅，即系唔系净系 音乐， 净系音乐咁简单。咁所以一阵间我哋六点钟我会分享少少关于 hip hop 嘅一啲嘅发展史啦，咁啊同埋即系都会从整个嘅文化角度去睇一睇咁样嘅。 嗯，大家可以留意住啦。 嗯， 跟住另一样啊。 就是奔神 Monday Blues 咯，奔神 Monday Blues 都会播一啲 hip hop 嘅作品嘅，咁大家到时就会听到噶啦。 跟住啊，仲有一样啊， 仲有咩冇啦？ 咦，奔神， 咦，我哋听歌啊，喂， 你今日咩咯？今日打回原形咯，咁快嘅？ 唉，都要俾你揭穿我，真系。 佢完咗节目之后就唔使啦。 好，即系一个人咧，你减肥系好难嘅，但系你要增肥咧系好容易嘅，即系。话说就咁样啦，小弟昨天晚上就有幸参加呢个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啦，系啦，咁啊喺港台31嗰边就有少少一啲嘅环节咁样嘅，咁啊， 有得重温未噶？ 呢、這个都要有人check， 应该迟啲应该可能会有 promo 叫大家， 因为我自己唔敢睇翻，好老实讲系啊，即系咧自己有时我由以前到而家个性格都系咁嘅，即系自己做咗好多嘢咧，自己都唔敢睇翻，因为觉得即系总谂翻起你总会觉得系啦，第一自己怕丑啊，第二硬系觉得自己系有啲嘢可以再做好啲，有啲嘢可以再做好啲咁样。咁、 哦、 啊，不过都好好嘅，即系好多朋友琴日都有撑下场，即系有影低电视啲画面俾我睇。 有啊，啲听众都有啊， 都比我想象中，原来我上镜仍然都系肥嘅，块面都系阔嘅，咁但系都。盡咗力，盡咗人事。 我上鏡，我覺得還好嘅。唯一係咩？即係我同啲朋友睇啦，跟住朋友都有講：哇，不做得幾好喎、啊！即係以第一次 呢啲客套説話唔使講。 唔係啊，因為個 point 咧，佢平時好少贊人噶，所以佢話如果今日 咁真係好客套、 啊。佢話記得一定要同你講，因為佢當佢個準則，因為佢都係做相關行業啊，電視 production 嗰啲嘅。 係 跟住佢話，如果以你唔係你嘅擅长或者你经常的工作，你要对住镜头 live 坐在那里去讲嘢， 哦，都可以分享少少。 在咁多样难关之下，佢话你的表现其实是很好的， 因 就话记得一定要翻嚟赞你。 小弟就真系冇做过一啲关于电视直播的工作，咁啊，琴晚真系有幸第一次去参与啦。其实真系好紧张，即系嗰个紧张嘅位系在于咩呢？因为首先我要赞一赞大会嗰个保密嘅功夫做得非常之好啦。 系点样保密 嘅功夫？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嘅奖项，大家嗰、那个即系事前个讨论系好激烈噶嘛。咁啊，即系其实好老实讲，小弟琴晚都系一路睇 show，一路同大家同步睇住现场嘅情况，去抄低一啲 notes 啊，去写低啊呢个奖系边个攞嘅。我系真系去到琴晚开 show 嘅时候，同大家一齐去知道嗰个结果。咁所以咧，變相嗰、那個緊張嘅位置就係我要一路睇 show， 一路抄低呢啲嘅筆記啦。咁然後一路諗定啊，因為我係負責一啲 資料性位 係啦，即係有啲廣告時段啦，即係可能喺 TVB 嗰邊有廣告嘅時段。咁我哋喺港台31嗰邊咧，我就係啦，繼續有少少一啲回顧咁樣。咁我同阿超 B 就負責去講少少一啲咁樣嘅，可能每一 part 有3-4分鐘嘅時段去講一講。 广告时间就变咗系你哋去 系啦，有啲资讯性嘅资料带俾大家啦，咁样咁所以嗰下紧张就系发现原来考记性同埋考自己抄笔记嘅速度，我觉得自己琴日好似做翻一个学生咁样。 因为话就话啲嗰啲得奖嘅朋友或者啲奖项或者名字叫做都好多，大部分都做过访问，都知道啲歌讲咩啦。 系， 但系嗰下就系突然之间 你要抄咯，你要抄得好快咯。 同埋考你记性咯，你记唔记得佢访问讲过啲咩咯？ 系啦，咁 都好彩嘅。平時因為做騷動音樂咧，我 partner 阿波成好好啦，即係佢做嗰啲 preparation 好充足啦。咁我其實通常都唔係靠自己噶啦，我就靠波成做嗰啲嘅preparation 咧。咁我就記得阿波成問過嗰啲問題啦，即係同埋答過阿波成嗰啲答案。 你驚咩啫？你琴日都有一個資深嘅前輩超 B 喺度啊，你唔使驚。 咁所以唔係咁當然啦，但係唔可以下下淨係依賴人哋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自己落到場，你自己要有付出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都緊張嘅，咁變相，但係好好彩地，即係琴晚翻到屋企完成曬工作之後咧。都托賴慶幸啦，我老婆翻到屋企竟然讚我，都 佢話咩啊？ 都少有嘅，佢話：哇，你唔似第一次做電視廠喎。佢話因為做嗰啲 countdown 咧， 佢咪都做過類似嘅。 係啊，因為佢嗰陣時喺電視台工作啊嘛。 但佢係咪直播？ 佢都有好多直播嘅一啲工作，或者可能做一啲同一啲娛樂新聞啊有關係嗰啲工作嘅時候，佢都要喺個廠度睇住，哦，仲有幾多秒翻嚟，仲有幾多秒要去。廣告咁嗰啲，咁所以即係俾即係突然我老婆琴晚變身一個前輩啦 前輩突然間讚你 讚翻我，咁都受寵若驚嘅。咁同埋都要多謝下 Mayan 啦，Mayan 琴日都有睇呢個港台差一支持我啦， 我都支持你啊，佢都唔睇咩啊， 佢都讚我突然。變咗樣嘅，佢都話我靚仔咗嘅咁樣，咁我 OK 啦，即係算叫做減肥成功圓滿完成咗呢一個嘅任務咯。 我想知係咪其實嗰個有一種嘅嗱，老實講，做 live 嘅節目，咁我哋而家都做 live 啦，咁即係對於 live 嗰樣嘢恐懼感稍微少少少啦。 係， 但我諗應該係咪有兩樣嘢就是、第一， 嗯， 有鏡頭你要諗自己個樣要點樣？ 哇！呢一個就係我要去。真係都要認下衰仔嘅，我覺得自己喺鏡頭前面嘅表情管理係差啲嘅。 嗯， 好老實講，唔好話對住鏡頭做 live 啊，你都知我㗎啦。平時影相個樣都係唔知 對鏡頭有啲恐懼嘅。 我對鏡頭係有啲係啦敏感嘅，咁所以琴日都其中自己有望翻某幾幕一啲相嘅時候，覺得啊～可以再靚仔啲啊！都點解會咁嘅咧？咁但係發現即係都始終多多少少初次去做電視嘅一啲工作，咁所以就都緊張係真嘅。 你諗下，我哋嗰陣時做，我哋都記得我哋嗰陣時因為疫情比較嚴峻少少咧，我哋同嘉賓做訪問咧，係即係用視像噶嘛， 係啦， 跟住嗰陣時嗰個坐法唔係我哋而家面對面坐，你當好似 好似一次排開， 一字排開 做新聞廠咁， 但 係 仲要前面冇張台，係一張靚張好似姊妹圖咁嘅凳啦。係 啦，係啦。 咁跟住你都記得我哋嗰時隻手係唔知要點樣處理㗎。 嗯， 即係平時我哋喺 panel， 我隻手可以即係擺條 fader 嗰度啦，或者即係你擺張台度啦。 係啦，但係當你冇曬呢啲 panel 啊，冇曬你前面嗰啲我哋平時好依賴嘅機器咧，我發現咧原來呢啲機械咧呢啲嘅機件咧，原來係一種依賴嚟㗎，即係令到你個人開麥嘅時候有啲寄託，你知道哦，我啲嘢要擺定喺邊。 咪好似 MC 局咁啊，即係有啲人都會講做 MC 就係你有出卡喺度，就令你有一個放心，你唔係真係需要睇， 係， 但係令你有一種放心喺度， 定啲咁樣。 咁啊，當然其他人睇嘅感覺係點啊？另一件事啊，個 係啊，咁所以變相琴日冇咗呢啲嘢喺手，咁啊坐喺凳上邊。都喺事前準備咗好耐，就係、是、應該要點樣坐呢，即係你都知道我本身腳又唔係話特別長啊嘛，係咪先？即 係 有啲腳長嘅就點坐都好睇。我呢啲腳唔係太長，就要諗點樣坐先會感覺上比較得體啲。 或者手點樣擺咯？我見你揸實咗擺喺個大髀罅，唔係。系咪啊？ 大髀中间， 大髀中 间系啦，因为我琴日有少少翘翘地脚咁样，好斯文咁样翘一翘个脚，跟住将两只手就放喺个大概膝头哥嗰个位置啦。咁我深信我讲嘢嘅时候，只手系唔知揈咗去边样边度嘅。 捏住咯， 系啦系啦，即系我一紧张咧，其实唔系喺个样度表现出嚟， 喺只手 喺只手度系会表现到出嚟嘅。咁所以自己都会翻到去有再检讨下，即系点样可以再做好啲啦。 其实有少少分别，即系我哋会 aware 住嗰样嘢系有镜头剔住，即系我哋而家咁样倾偈咧，我啲手啊照喐啊， 点 面啊照捽啊， 个样丑一丑都冇乜所谓。 系啊，即系咪捽眼咯？但系咧电视嗰个你知道你嗰啲好微细嘅动作咧，啲人都会睇得到啊。 系啊， 跟住同埋因为嗰种你可能。 知道或者我自己都知道啦，自己个样唔系特别好睇咧，上镜，哎，觉得死啦，我啲头发咁样好唔好咧？其实今日我对自己个，我对自己嘅 outfit 由头到脚都冇自信嘅时候咧，就会个人好专心唔到咯。 同埋我发现咧，原来去上镜嘅时候系应该要换一副眼镜嘅，因为我琴日发现自己系咁脱眼镜。原来眼平时眼镜太松咧，系会不其然咁样惯手势咁样托 眼镜。我仲衰啊！我唔系托添啦，我系即系拥嗰块面托翻起佢咧。咁变咗一个坏习惯嚟 啦。好彩呢个我就冇嘅，不过我就好丑样咁样喺个镜头面前直头举手托翻托翻高个眼镜。咁啊，多多包涵下啦，即系包容 外貌管理咯。另一样就我觉得系 做好啲 嗰个 life 在于系即系又系到差唔多到时到后咧，你就要识得 round up， 然后可能佢同你数五四三二一跳翻过去。 系啊， 我觉得呢、這个 我琴日先学噶咋，即系因为咧，你都知道喺厂入边嘅导演，其实佢哋一路都有一啲佢哋沟通嘅方法嘅，即系喺唔用言语嘅底下，点样用手嘅动作去表达一啲嘅意思俾你听咧？咁因为真系始终嘅经验系第一次去吸收啦。咁我都事前有特登问一问啊，我一阵要点样睇你哋嘅手势噶？我要点样去睇啲灯点样行啊？即系你都知道，个厂入边有几部机对住你嘅时候，咁你要望啱机位噶嘛？咁啊呢样嘢系即系虽然老婆之前有提过我嘅，即系佢都有 讲过前辈教落， 前辈系啦，即系我都好少可唔听老婆话，好老实讲， 我人生最听你话， 最听老婆话 就系我做金曲颁奖典礼。 系啦，咁所以就都琴日好，我觉得系一个好快嘅学习阶段咯，即系突然识得睇啲手啊，睇嗰啲倒数啊。OK 啦，好彩我哋平时咧做节目都要望十分钟去新闻。咁我老婆话：，哇，点解你可以？即系佢话佢以前都用咗一段时间先适应到倒数去新闻、啊。 即系你讲紧有可能起承转合，讲紧个承接位，但系得翻几秒就要去，点样走 咧？系啦，佢话啊，咁你都计得几准、啊。我话系啊，咁平时做节目我哋睇准时间就要去新闻噶嘛，呢啲嘢我哋计得。我呢一样嘢又唔怕认下叻嘅，呢 part 我系叻过你噶啦，老婆。 所以咧，你今日翻去咧，应该重温成个 show， 重温一次，包括你自己嗰啲所有嘢重温晒，正啊！ 包容下啦， 由头重温。 咁多位包容下我啦。 今日寻日其中一个奖项啊，呢、這个全球环节专金曲啊，又日出时阳佳灯安睡啦。 系。 咁多张朋友系 Jenny， 咁啊嗰隻歌收录咗喺佢嘅新专辑，而呢张专辑咧亦都有新派台歌。 聚会里边，尽力撑起唯美的一面。就处大事，勤劳换我无数的尊严。寂寞里边，是我不承认渺小。无惧磨难，着上高贵新衣。可以为理想庆祝，谁料发现仍然没有你，谁料幸福都给消耗。能和谁过冬，扑到天空，掌声很重，但我竟越来越空洞。爱上很冻，太过汹涌，我已经在动。伸手，伸手拥抱，但我竟越来越孤独。存在欠什么？看见天荒，却错失地老。走到闹市中，仍然连忙连动，方发现至少年华里我不去。 太过汹涌，我已经在动。分手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的中线有意外，现在大比较车多，反方向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这一段的龙翔道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车龙就排到去风力楼。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北架山花园的中线有意外，一带车多，反方向去荃湾的车龙排到近风力楼。至于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慢线的意外事故啱啱清一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浸会桥面。就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的慢线较早前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亦都是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唔同程度嘅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香港金曲荣誉大奖包比达， 好多谢 RTHK TVB。 其实我的心呢就是有一个火，这个火是我爸爸给我的，这个火到现在 is burning still burning。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哇，好肚饿啊！喂，等我买个梅菜扣肉饭，加隻炸鸡髀，哎呀，再嗌多杯珍珠奶茶先正啊！ 哇，你咁样食法，小心三高啊，增加患上心脏病嘅机会添啊！ 吓，你咪鬼吓我，我咁瘦，呢啲嘢唔关我事噶噃。 瘦咧就唔代表唔会有心脏病噶，你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讲心脏健康，仲会教你点样预防心脏病添啊！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波盛虽然上年度啱啱先颁完奖，但系今个年度眨下眼都过咗一半有多啦噃。 系啊，斌神，而且呢一个年度除咗过得快之外，仲有好多好出色嘅音乐人。佢哋虽然可能系一啲叫新嘅名字，但佢哋嘅才华已经好快被睇到，例如佢就系啦。 Yeah, she's insecure, but her voice that caused the redness of my eyes。

女生人的名字是雲豪影的 Cloud 啊，嚟到个底薪派台作品啊，今日叫做《到了哪里就对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个树窿会接收你所有不安。今次的创作过程挺有趣的，先透过社交平台向他的 followers 收集他们觉得不安的事情，然后将他们分类化成歌词，成为一首和乐迷互动之下产生的作品。填词编曲监制都系 Jamie 一手包办，上榜三星期连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 ，Jamie 张天荣 ，No Money No Hone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机械臂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今次文天实验舱与航天员驻留嘅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形成组合体。代表太空站从一居室升级到更宽敞的两居室，日后可支援神舟十四和十五号两个乘组，一共六个航天员实现太空回师和在轨轮换。另外继问天舱之后，梦天实验舱预计今年稍后升空，到时中国太空站会形成 T 字结构，舱内活动空间增加，提供共六个睡眠区和两个卫生区，可實現長期三人、短期六人駐留。T 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支配，华南普遍晴朗以及酷热。本港下昼市区气温上升至大约36度，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更达到38度左右。预测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30度。听日长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星期三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2-3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中文大学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消化紧去到骏景园。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东行去西隧排到去风力楼，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大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葵涌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荃湾梨木树村三座、葵涌葵兴村兴福楼、观塘翠屏南村翠荣楼、屯门大兴村兴耀楼、葵涌丽景纪律部队宿舍二座、沙田沥源村荣瑞楼、屯门康德花园一座、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十一座、葵涌石梨二村石荣楼、葵涌安任村丰任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的士嘅新收费已经生效，法例规定，的士咪表如果仲未调校好嚟显示新车费，车厢内必须展示由运输署发出嘅新旧车费换算表。等乘客根据距离支付新车费，否则司机只可以收取旧车费。司机根据换算表收取新车费时，必须在收据上写上新车费总额。若要查询，请致电182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今个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Lau 欧瑞强约定你，2000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成， 日日都講噶啦，啲人都聽悶啦。係啦，咁翻翻去呢個即係 dance show 嗰時都有講，因為佢嗰陣時佢哋成個音樂嘅展現方法都有，你上次聽你都話有啲似我哋去聽所謂 tip top。嘅一啲嘅元素，即係例如會喺街頭上面，然之後佢哋會用一啲 sound system 去播歌，然後有一個人負責佢哋叫 播歌，有一啲個人攞住麥講嘢咁樣。 係啦，然後有一啲 battle 嘅咁樣嗰件事，哦，咁就係我哋成日睇即係比較近來啲咪 hip hop 咪咁咯。係 啦 係 啦， 咁的確係有人會覺得好似係互相影響緊嘅。再特別係因為一樣嘢咧，就係喺牙買加嗰陣時候有一個年青人啊，係佢個名叫做 DJ Cool Herc。 佢一個牙買加人，佢體驗過牙買加嗰邊 sound system dance hall 嗰個 culture 之後，佢真係去咗美國，然之後佢都被稱為係 hip hop 喺美國裏面即係比較 pioneer 啊，即係呢個先驅啊， 先驅係啦，或者先鋒之一咁樣樣， 係冇錯。 咁所以就我哋覺得，咦，講完 dance hall 係時候啦 ，hip hop 呢一個空間。大家都中意，都聽得多啦。係 啦，咁啊嗱，之前承接住呢個 dance hall 咧，就嚟到喺美國六十年代啦，要講到去就係、是、當時咧，即係美國就比較多非裔嘅美國人嘅。咁啊，但係當時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在於喺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因為美國佢嗰一邊嘅經濟就麻麻地，咁啊變相咧，尤其喺紐約方面咧，佢哋有好多嘅一啲嘅措施。一啲嘅可能喺經濟上邊，政府對一啲貧困人士嘅援助，尤其可能係貧民窟啊，講緊一啲非裔美國人咧，那個援助比較少啲，咁所以咧變相喺佢哋有一啲嘅貧民區咧，嗰、那個嘅環境都係麻麻地嘅，甚至乎個治安都係麻麻地嘅。 係 咁啊，所以咧就開始延伸出呢一個嘅 hip hop 呢樣嘢啦。咁但係點解？会出现 hip hop 呢样嘢，转头再去讲俾大家听。因为首先要解释咗一样嘢先嘅，我哋成日话 hip hop hip hop hip hop 咧就唔系一种音乐类型嚟嘅，即系唔可以话，因为话唔系净系一种音乐类型咁简单。 即系广义嚟讲，佢系包含另一，即系可以包含好多嘢嘅。 系啦， 即系 disco 都唔系净系指音乐，你可以指嗰个地方咁样嘅意思啦。 系啦，冇错，因为咧其实讲紧呢一个 hip hop 入边嘅文化咧，其实有四样非常之重要嘅嘢啦。 我都记得。 系啦，就系呢个嘅 MC 啦，即系 rap 啦，唔系张天赋啊。sorry 呢個 get 有啲難嚇 ，sorry 我以為喺台上面嗰啲 MC 啊，就係呢、這個其中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好熟悉嘅 rap 啊，即係當年就都未叫做 rap 嘅，當年叫 MC 啦咁啊，第二樣嘢就係 DJ 就係打碟嗰一種啦，即係好似波盛咁樣啦，喺兩個盤嗰度捽啊捽啊咁樣啦， 淨係兩個盤嗰度捽嘅啫，冇第三個盤 啦。係啦，咁啊跟住然後第三樣嘢就係啲 break dance 啲街舞啦，即係當時佢哋即係俗稱叫做。B boy 嘅一啲嘅舞蹈嘅系啦嘅男孩咁样，而第四样嘢就系 graffiti， 即系呢个涂鸦。咁啊呢四个元素集合而成咧，就系最基础嘅一个元素，就形成咗整个 hip hop 嘅一个文化。咁当然之后延伸到可能系一啲用语上啊，一啲衣着上都会开始有 hip hop 佢哋自己一个独特嘅风格同埋一个独特嘅沟通方式嘅。咁但系最初我哋所认知嘅四樣嘢就係呢四樣嘢先。好啦，咁啊講到頭先講到話喺六十年代咧，必先要講一講 Cool Herc 呢一個人，因為咧佢就係當時。被稱為叫做喺打碟方面咧，佢嗰個技巧係非常之出色，好出名嘅。咁啊，亦都因為喺佢係牙買加人啦，本身亦都受住 dance 好多嘅影響。咁所以咧，佢就將運用佢自己技術啦，喺個唱盤度兩邊轉盤咧，佢用佢嘅技術就可以將一啲嘅唔同嘅音樂嘅間奏接埋一齊啊，或者可能再回放翻去前面再嚟過嗱，呢啲波成你應該好熟嘅。 佢哋因為的確喺 hip hop 嘅佢哋嗰種即系 DJ 嘅方法咧，係另一套，我覺得係另一套 唔同嘅 concept 係嘛？ 係啊，嗰個係真係嗰個技巧上係會真係落手嗰啲功夫嗰啲係再要求高啲，呢個係難嘅領域嚟嘅。 係啦，咁啊，所以其實講緊就係其實 Cool Herc 嘅出現大概喺七十年代開始嘅，咁啊亦都影響住 hip hop 入邊打碟呢一個嘅文化。咁啊，首先不如。就既然講到佢嘅時候，就帶一隻佢嘅作 作品俾大家听一听，睇下到底佢打嘅嘢系啲乜嘢嚟先。 So who are you? Oh, I'm the guy who created the culture called hip hop, but only I, Kool Herc. No Bambada, no Flash. Not a copycat, no disrespect. 俾住咁多大家聽先啦，呢一首咧，即係一個我哋叫做好 old school 嘅 hip hop beat 啦。old school 唔係講緊老土啊嚇，講緊係即係佢哋非常之最早期嘅狀態嗰種 style 嚇，經典嘅 style 叫做 old school 啦。咁啊DJ Kool Herc 同埋呢個 Mr. Green 嘅一首作品叫做 No Disrespect 啊。咁啊，你亦都聽到嘅，一開頭啊 DJ Kool Herc 會好似個 MC 咁樣講幾句，咁然後先開始打嗰啲 beat 咧。咁其實就係好早期佢哋喺hiphop 入面即是打碟的一个形态是这样样。 即是将一段他们会叫做music break， 可能他薄长一点录住呢，然后等一些人可以在中间讲嘢。咁然后可能会讲一些他们那时对于个世界对他们社会之间一些抒发的感受啦。咁甚至乎可以跳舞。所以有一种讲法为什么叫 break dance， 个 break 的意思是代表 music break， 在个 break 那里跳的舞。就 break dance 这样。 所以就变咗后尾跳 break dance 嘅人就叫做 B boy 啦， 系啦，即系一个 short form 咁咯。同埋 Kool Herc 都系一个有趣嘅，就系因为佢喺牙买加过去美国啦。好似我以前睇过有啲访问有讲，其实当初佢喺美国嗰边咧玩翻啲牙买加嘅音乐咧，其实啲人 唔受欢迎， 唔受欢迎，啲人唔惯嘅，其实 水土不服啊。 即系后屘佢系要即系参考咗究竟点样去转嗰个音乐风格。后屘佢其中一个影响得佢多嘅一个叫 James Brown 嘅人，咁所以佢先即系慢慢去拿捏嗰个位置。咁但系佢又的确系将牙买加 sound system 嘅嗰啲玩法。 系嗰啲概念， 嗰啲概念系搬咗去美国嘅。 系啦，咁啊，亦都听到呢一个 DJ Kool Herc 咧，佢就曾经喺访问入边讲过，即系对于 hip hop 嘅睇法，佢觉得系咩咧？就系、是。一啲草根嘅聲音，同埋一啲年輕人嘅聲音，同埋佢哋嗰股嘅熱血，咁佢覺得即係最重要係呢啲元素咧，就係造就咗 hip hop 呢樣嘢嘅。咁但係講翻啦 ，hip hop， 我哋成日講呢個詞，其實頭先講緊咁多個。静咗，对唔住。头先讲咗 ，say hip， 要 say hop。 唔系，头先讲 hip hop 咧，即系咁多个元素，到底呢个名词系点嚟咧 ？hip hop 其实就要讲到去另一个嘅团体，即系因为讲紧当时嘅贫民窟，我都有讲到就系嗰个治安比较差啦。咁啊，当地经常有一啲嘅帮派之间嘅斗争啊，咁样就会造成一啲嘅伤亡咁样样。咁啊，当时其中一个人好紧要，佢系可以话系创造咗 hip hop 呢个字嘅，就系因为其中佢系一个其中一个帮派嘅首领，佢个名叫做 Africa Bambaataa。咁呢个人咧 就頭先所講，佢喺呢個幫派嘅鬥爭當中咧，咁佢就冇事，但係佢就即係有一啲好好嘅朋友喺一啲幫派嘅械鬥當中就過咗身啊，或者受傷，咁佢就開始覺得唔得，即係咁樣落去唔係辦法，即係佢覺得要轉一轉啦，要宣傳一下我哋唔可以再係咁啦，我哋要 peace and love， 我哋要玩一啲文化嘅嘢去表達自己嘅不滿啦，表達自己嘅憤怒，但係就唔好再透過呢一啲咁造成 傷亡， 係啦，唔好再用呢啲嘅方式咁樣。咁於是乎佢就創立咗一樣叫做 Universal Zulu Nation 嘅一個團體。咁呢個團體就係、是。頭先所講幾即係四方八面嘅人去組合而成嘅，即係有啲人係好叻做 MC rapping 咁樣，有啲人係好叻去玩 graffiti 嘅，有啲人係好叻去打碟嘅咁。咁啊幾個元素唔同嘅人加埋一齊去透過一啲藝術啊去表達佢哋即係對生活嘅一啲睇法咁。咁啊於是乎咧，佢哋就係可以話叫做喺 hip hop 嘅界別當中，佢哋最早出現嘅一個團體嚟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帶咗佢嘅一首作品俾大家咧，去結束呢一個 hip hop 嘅話題。其實有好多嘢未講完， 咁快 時間有限， 下個禮拜睇下講唔講埋， 係咯，睇下有冇再講下。咁啊，呢首作品咧就係嚟自 Africa Bambaataa 啦，叫做 Planet Rock 啊。你会听到都是一些很有趣的 beat， 然后 鼓机声啦， 是啦，一些鼓机的声音，然后转头他也会 rap 的。 Soul, show you really got soul. Are you ready? Pump, pump, pump, get bumped.

再转个弯，天天有难度，再经过起跌高到低，先知粒粒亦都在兜个圈，再转个弯，几千里长路，结婚戒指变出世子，先知粒粒亦是 第一次擘大眼睇个世界嗰时，爹哋妈咪话做人容易，第一次学行跌咗唔止一次，学一二三去到学 A B C。考试每次都临急自温书，啲同学每个都曾经暗恋 Miss， 嗰时仲未知粒粒皆辛苦系一回乜嘢事。 再兜个圈，再转个弯，天天有难度。结婚戒指变出细子，先知粒粒亦辛苦。 嗰晚放榜前一晚，三点三十分都未瞓。听日有三分定系有十分，净系知道有不同嘅学历，有不同嘅人生，谂揽住个枕头谂，揸住呢个分数点样面对老豆，即刻捐入被窦冚，大被冚过头，原来谂得多过头。十九转眼变咗廿九，发线开始向后，准备三十出头，浮浮沉沉九年嚟冇份工做得长久，寻寻觅觅九年嘅女朋友终于分手，好多新朋友。重遇旧朋友，唔知点样问候。收到新朋友嘅喜讯，转个头；收到旧朋友嘅死讯，人生无常，从来唔系几顺。一啖一啖酒灌落心头，听朝有八点九，一步一步走嘅一个一个年头，为咗走去尽头，一粒一粒都系辛苦嘅。嗰日终于接受， 再兜个圈，再转个弯，天天有难度，再。高到低，先知粒粒亦都在兜个圈，再转个弯，几千里长路，结婚戒指变出世子，先知粒粒亦辛苦。 过咗两年，突然结咗婚，朋友问做乜咁笨要做老衬，可能只系想揾个人一世一齐瞓，又或者系为咗赚笔人情去旅行。老婆话要尽责任，要秘密做人，好想问自己一问，俾唔俾 B B 出生？做咗几十年人，好似苦多过甘，又要揾人又要猛整，又冇几多嘢值得开心。转头父母过身，朋友疑问：以前落酒吧一班人，今日啲啤酒自己饮，饮到醉醺醺，凉风阵阵，几辛苦都行咗大半个人生。 知道 粒粒皆辛苦， 终于知道 粒粒皆辛苦， 终于知道先知粒粒亦都在兜个圈，再转个弯，几千里长路，结婚戒指变出世子，先知粒粒亦辛苦。 农夫 featuring 咖啡因公园，粒粒皆辛苦。要讲到华语乐坛当中，即系誉为 hip hop 嘅一首神作。深信好多人都唔会反对系呢一首啊，而好可惜就系呢一位嘅音乐人好早就离我哋而去啦。佢嘅名字叫做宋乐婷。 我抽烟抽的我的肺都黑了，就像整个社会被人心笼罩着，它也是黑的。我背着宿命的十字架，也渴望把我赔本 respect。我想这大概就是 human nature。佛家说烦恼即是菩提，我暂且不提。我倒是希望能够回到母体。老妈对不起，我时常把你气得跺脚。你说你后悔当初没有堕胎把我剁掉。每当我放学回家，放下那沉重的背包，家里空无一人，只残留着你香水的味道。那时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又要加班。我打开冰箱，拿出微波炉食品。那晚餐，老爸在凌晨两点钟醉醺醺的回家，我从睡梦中醒来，只听到你们在吵架，我没有办法专心面对第二天的考试，老师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老师，我讨厌穿制服，讨厌学校的制度，我讨厌训导主任的嘴脸，讨厌被束缚。That's true， 很多人不屑我的态度，他们说我太酷，他不爽我都曾将我逮捕。I don't give a